世貿宅裏。 宅是一種生活態度，一個咁有生活態度的宅就梗係聽 Wagger 先啦。我是小貝。 各位共聚會的聽眾好，我是阿 Chris， 祝大家新年進步。 Hello, this gang. 藍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阿謙夏薩特阿 Kit。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my champion state of mind. 好，大家好啊！今日咧系年初，年初几咧？嗰啲出呢单呢集系初九啊， 初九 定 系 初九？初九啦，咁啊都要同大家再拜个年嘅吓，咁啊我系祝大，因为今日咧就齐人啲。好過上一集，上一集咧都話逢放假之前咧，啲人就走曬嘅，但得翻即係小貓三兩隻。咁啊，今日啊介紹下有邊個先啦，有我啦，有 Wilson 啦， 有我夏薩特啦， 有 CK 啦， 有我 CK 係咯，同埋我 Dixon 嘅。 喂，你兩個就冇同大家講過恭喜發財。我上一集已經其實拜咗年啦， 我拜咗好多次。 大家好，恭祝大家身體健康，恭喜發財，同埋打波球技越嚟越精進嘅。 球技越嚟越精进， 球技 都越嚟越精进。 希望大家嘅球技起码好似 Wilson 咁、越嚟越准 咁 啊！ 咁样俾好多压力我，系跟住。 咁我就快讲咯，希望大家，祝大家心想事成啦。 好，咁 阿 Kit 一阵间都会嚟。 阿 Kit 系讲紧嚟嘅，咁讲讲即系呢个礼拜啦，有啲咩新闻咧？大家其实咧过二月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即係我喺 NBA 嚟講好大件事啦，就係David Stern 退休啦，咁有Adam Silver 啦，你大家唔知有冇喺網上面見到佢個樣子，我成日都覺得佢個樣係好鬼死滑稽，滑稽 圓圓地咁樣噶嘛， 同埋佢最大嘅問題，佢隻耳真係太大啦，睇嚟咧有少少似即係啲科幻片入邊嗰啲耳。 係啊，我成日唔知形容係邊套卡通片嗰啲角色嚟嘅，咁樣條友仔好滑稽個樣，咁但係呢講佢啦，咁其實佢一路都係同阿 David Stern 呢其實合作咗好耐㗎啦，咁係阿 David Stern 嘅副手，同埋呢佢一手即係其實係培育佢呢去接阿 David Stern 自己班嘅。咁喺 NBA 裏面呢其實呢就有啲有關佢嘅話題呢，其實就係話佢上任之後其實對於 NBA 有啲乜嘢嘅改變呢。嗱，最緊要呢就係一上任呢先至你老友啊，立邦咧就已經話：，我有啲嘢想同佢講啊，咁樣啊，你有冇睇嗰段新聞咧？ 我有睇過下，佢話要 有啲嘢想提議啊嘛。 係啦， 即係其實我成日都講立邦嘅人咧，其實絕對咧就唔係純粹一個球員，我覺得佢係有野心嘅人嚟嘅。佢係你知佢搞，你知佢周圍啦，又搞咁多嘢啦，同埋之前啦，碧咸好似已經 confirm 咗咧，話會喺 迈阿密 嗰度係一定會買一支球隊，或者 set 一支球隊啦。咁佢應該有份噶嘛？即係你見到佢個人咧，白足咁多爪。 佢好似係利記嘅 股東嚟。 股東嚟啊嘛，係啦。咁啊，見到 咁你唔應該反立邦 James 啦，佢係你利記嘅。 我睇下佢俾多啲錢買個人咧，我就唔反佢啦嚇。咁咁講翻 Adam Silver 啦，咁其實佢都係啲穩陣派嚟嘅，就話因為你見咧，佢都話其實之前佢同阿 David Stern 合作咗咁耐，佢話好多嘢咧唔係即係純粹阿 David Stern 自己決定嘅，係大家一齊 work 出嚟嘅。咁變咗咧，其實唔好預期佢可能有好多嘢會同阿 David Stern 好唔同。咁但係就有幾個話題啦。之前咧一路都講阿 David Stern 咧，其實咧喺 NBA 係打橫行噶嘛。因為佢本身我上一集好似有講過，喂佢嗰陣時由一個即係咁細嘅聯盟，一搬到係一個咧係 全球性 嘅全球性 係咯，係啦，而且全球咁呢四大聯盟最喺即係叫全球最受歡迎嘅一個運動啦。咁大佬中間牽涉咗幾多錢，益咗你班咁嘅球隊咁多人咧，所以就基本上就算即係當佢神咁拜㗎啦。咁佢話一就冇人敢話二嘅。咁好啦，換咗個新嘅人啦，之後會點咧？其實咧就應該唔會有啲咩大改變嘅，因為老實講，佢接得手，同埋佢基本上喺阿 David Stern 隔離咁耐嘅話咧，即係都唔睇真面睇佛面啦。之前我相信大家都同佢合作咗好多嘅，因為有一個話題就係話，其實 啲班主咧之前咧就同阿 David Stern 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係有拗撬嘅，因為佢太大支啊，因為已經係咁啊。但我係老細嚟噶嘛，我俾錢買支波，但係咧所有嘢好多嘢我決定唔到，有太多限制啦。咁呢個會唔會同啲即係之後會同嗰啲即係嗰啲球隊老細啊會有爭拗係其中一個啦。但係之前咧有啲嘢佢已經話可能係會改嘅，就係咧譬如係個 draft pick。Draft pick 咧，而家之前我哋讲过啦，其实就用一个原有嘅系统啦，就系越弱嗰队就即系用有一个 越多波仔抽， 系啊，越多波仔抽有高啲 percentage， 但系咧佢又觉得咁样咧，其实好似系唔系太好嘅，即系有啲队喂打好啊，咁啊代表佢永世都唔可以签一啲新球员嘅咩？话咁样去发展，其实之前咧已经有一个 proposal 咧，就系话佢有个三十年 嘅 一個週期嘅，譬如我今年你即係我冇個表喺度，但係 let's say 喂你今隊你呢隊波今年咧，譬如你係抽到廿六位嘅，下年可能你係抽個第四位嘅，即係輪住啦，一年可能高，一年低，一年高就低啦，咁就等每一隊咧都有一個公平啲，即係佢覺得呢個方法更加公平，因為咧好似抽啫嘛。抽就算你哋打得好差，都未必代表你抽到第一位啊！又或者老实讲，你抽到第一位，即系嗰啲拣人好唔好眼光嘅另一样嘢嚟嘅，即系讲个机会。喂，原来你就算打得最差，都唔系一定有最好嘅机会。咁佢话不如固定咗个系统咁样咧，就会唔会令到成个即系联盟嘅发展会更加好咧？咁呢个其实咧已经佢未上任已经会讲过噶啦。咁另外就仲有一样嘢，佢啊之前因为。今年年头啦，你知啊，啲东西岸啲队即系分配好唔匀啦。佢又有谂过咧，就系话咧，喂，想将成个即系冇咗 division 呢样嘢啦。因为嗰阵时记住，我记得波士顿个得胜率都未够40，但系已经可能系排第四，就仲高过一啲佢得胜率高过佢嘅队伍啦。咁啊，就因为有 division 呢个咁嘅系统，哦，因为佢系。佢已經係衰，但係衰咁多隊之中咧，仍然係最好嗰隊咧，喺個 division 咧就會排喺更多位置啦。咁佢又話想會即係抹咗 division， 甚至乎咧係未必想話東西岸每隊每必要派八隊出嚟，就話不如東西岸最真係最好成績嗰 top 嗰46隊先去打個 payoff。 都幾多嘢搞喎，聽你咁講。 我相信其實呢啲佢又唔係純粹佢自己諗嘅，我諗即係其實喂David Stern 即係一日仲喺度咧，其實佢都有個影響力。咁呢啲我覺得會係佢哋可能即係會講嘅嘢嚟啦。仲有一單新聞我啱啱睇嘅，佢同埋想咧啲球員咧而家講明係一定要讀完大學啊，或者叫讀過一年。嘅college 啊，又或者你係回流啊，去過外國翻嚟點樣？同埋佢又想限制咗啲球員咧，係20歲先可以入個 NBA 打波， 即係再提高一年嘅年齡。 係啦，咁我唔知你哋覺得咁樣好唔好咧？因為呢個其實係啱啱前幾日嘅新聞嚟嘅啫，我覺得呢啲嘢咧，佢好快會推出台㗎啦。只不過佢啱啱上任咧，就未必會冚冚聲哇拱咁啲嘢出嚟。但係呢啲佢已經係 即係 idea 有 放曬風出嚟㗎，佢有曬 idea 㗎。 即係試緊水温，就睇下其他人對呢啲方案有啲咩意見咁咯，係嘛？但我相信唔會一次過推曬，即係一年咁樣推曬咁多樣嘢出嚟啩。我相信 又唔會啦，但係。即係其實坐得呢個位咧，其實好似我記得有個訪問啊，問阿立邦，喂，覺得Adam Silver點，咁佢又講咗好多嘢嘅，但係佢話都唔知佢嚟緊，喂，即係David Stern 都做咗3年啦，其實你 expect 到如果佢唔做得差嘅咧，佢都有機會，即係如果David Stern 係做71歲啊，咁佢有機會都做可以做，即係佢未必會做咗3年，但係。廿年以上其實一啲都唔奇嘅。 幾多歲啊？而家消費？ 我其實最啱避咗你問題，因為我唔記得咗佢幾多歲。 6歲左右。 我記得係40幾。咁但係你冇理由，你做3年，你冇理由70幾㗎。咁就所以話你做20年都一啲都唔奇啦。咁所以佢呢啲嘢，喂頭嗰幾年慢慢滲出嚟就 OK 嘅啦。但係你覺得我頭先講，譬如嗰幾樣嘢咧，你哋點睇咧？你覺得啱唔啱，或者覺得好唔好咧？ 我覺得即係冇 division 嗰個就都可以鼓勵一下，因為冇理由 division 你好似你咁講得勝率唔夠五成都去前四咁樣，好似好對後面嗰即係五至八位嘅咁可能唔係咁 fair 囉。咁但係你話要廿歲先推個球員出嚟嗰個，我就暫時未有咩特別意見住。係啦，思琪呢， 即係我自己對嗰個十九定二十歲呢，其實我覺得十九歲 OK。即係我覺得有啲人話你未打過大學咧，技術又唔成熟啦，性格又唔成熟，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好即係好個別嘅。係 啊，阿 Kobe 已經話咗俾你聽，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影響嚟嘅。 Kobe 啊 ，LeBron James 啊 ，KG 啊，係 咯，嗰啲係 OK， 即係你自己看唔看咗自己啊，或者球技成唔成熟嗰啲，你自己練翻嚟嘅。 即係我覺得佢又唔好即係矯枉過正咯，有啲嘢。 即係唔係話自己上到嚟就即係要一定要帶啲嘢出嚟嘅，咁你慢慢改啊，或者聽下啲，同埋三十年輪住嗰個輪更制咧，我覺得我自己又唔係太推崇，好似即係我自己始終覺得有啲爛隊咧，你可能即係有時候真係要俾啲球星佢俾佢有個希望可以救翻翻嚟，因為咧輪更制咁輪三十年咧，即係到時爛足三十年咧就真係好慘嘅。 我覺得呢、這個譬如而家現有嗰個 draft pick 嘅制度咧，係叫做點講咧？搞嘢啲嘅，係你 成日都話靈活啲喎。而家 你係唔好彩，就係話哦，你真係打得最衰嗰隊，真係未必會 未必有機會， 未必會。 但係前四啊嘛， 係啊係啊，至少前四咁都有個 guarantee 喺度啊。同埋老實講，揀人嘅呢啲都係睇眼光啊， 係 啊。咁我覺得都係 keep 翻呢個制度，好似好玩啲咯。 其實比舊制已經好好多，即係舊制嗰個咧係。東西岸最差嗰一隊出到嚟，好似猜包點揼咁咧，係抌銀仔， 抌銀仔啊嘛，係 邊個估中咧就 first pick， 其實比以前嗰啲好好多噶啦。 所以呢個頭先佢幾樣嘢啦，我覺得係啊，真係可能洗洗牌或者冇咗 division， 甚至乎東西岸點樣去將嗰啲隊伍咧去即係依住嘅成績，我覺得依住嘅成績嗰樣好緊要，因為而家即係西岸啲老細都係嘈啊，大佬我而家最尾嗰隊，好嘢阿 Kid 到啦，好嘢，一陣我哋再踩熱火啊，咁咧就咁咧，跟住咧，睇睇佢會之後做啲乜嘢啦，將個聯盟會即係更加犀利啦，帶到去一個 level。阿 Kid 好嘛？ 好， 係啊，你身體健康。喂，我想睇下你呢個禮拜咧，話你我雖然未坐定啊，我 咁快俾人炒， 即刻俾個位你啊嘛！熱火隊你有冇嘢講咧？ 吓，幾好啊！打得 好。你講翻你頭先個話題先啦，係。 係啦，我個話題其實頭先 Adam Silver 嗰度就講完㗎啦。咁而家嚟緊嘅，所以我就即刻將個波咧掉一掉俾阿傑，睇下佢熱火有冇嘢講啊嘛。熱火， 等佢唞陣先啦。佢而家， 我而家真係熱 曬。係咯，佢而家啲嘢都未，好啲嬲又未除低。 因為其實 代表喺度 啦。係啊，咁啊，本來就最衰阿謙都係未歸隊，又即係唔好話新年流流，唔好話佢傷啦，係太忙啦佢。咁啊，因為咧佢對波咧就再簽入咗個即係勁人啦， 重量級 好重嘅真係。 我覺得體重係重 啊，係我都係咁話好重嘅，就阿拜林啦。咁啊即係呢單新聞其實都差唔多發生咗成個禮拜啦，拜林未出過場啦，就開始話跟操啦，開始引操啦。咁啊，其實我啊想睇下大家熱火個球迷覺得點樣啫，因為咧呢單嘢咧其實佢熱火係有同拜林傾嘅，係想簽佢嘅。咁我咧未叫俾即係 Pacer 截胡嘅，因為其實有同一時間有幾隊去 approach 佢嘅。咁因為我哋之前都講過，我覺得嗰啲隊伍都有機會嘅，即係譬如 Clippers 啊嗰啲。咁喂，你哋其實阿奧頓出嚟咧，而家都係有時出有時唔出㗎。咁我覺得其實如果簽埋拜林咧，你哋有兩個有時出有時唔出嘅球員咧，其實就穩陣啲嘅。而家俾 Indiana 簽埋啦，其實你哋驚唔驚咧？覺得？ 我冇驚過 喎。我哋嗰時講過啦，係派阿拜林又做內奸。唔係講真一句，你熱火簽翻嚟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你，我又唔覺得佢會比奧頓好幾多。其實咧一直嘅打法都係咁咧，即係熱火咧呢四年都冇靠過重型嘅中鋒呢樣嘢啦。咁其實簽佢翻嚟都係擺喺度嘅啫。咁同埋我覺得呢排阿拜林嘅態度幾好，即係成日出到嚟搶下前場籃板啊，企喺入邊咧其實真係好有安全感喎，發覺有佢。 即係 佢企喺 center 位咧，嗰陣時出到嚟對住快艇，即係 昨日啦，唔係前日對住快艇嗰場咧，佢出到嚟係啦，空得下人啊，格芬咧嗰陣時喺出面靠針出嘅，係佢落咗場之後，格芬就開始化身禽獸咁樣出到嚟，攞勁多分啦。咁係啦，唔係即係企喺佢入邊咧，佢真係牛高馬大咧，手又長咁樣，但係佢我覺得佢移動而家嘅移動速度其實幾好嘅，啱熱火嘅，即係我覺得拜倫有啲慢。 咁你前兩集唔喺度，我哋都即係專登。捉住佢出嚟嘅嗰兩場去睇下，咁即係表現都 OK 嘅嗰陣，只不過其實因為你哋一路都話個內線唔夠啊嘛，咁啊、即係我覺得 Indiana 呢下咧，其實100万啫，簽佢俾100万簽埋佢餘下嗰，即係啱呢一個球季嘅啫，其實真係純粹掉100万唔出咧。唔出呢个球员咧都抵嘅，就早啲截咗你地户先。 系啦， 系啦，我觉得纯粹 呢个都系 Larry Bird 嘅想法嚟，都未 一策略嚟嘅啫， 策略嚟， 纯粹策略。 即系此消彼长啦，咁样即系如果我签咗翻嚟，你起码冇得用呢个球员先，即系我唔会话俾件唔知会唔会系。至性关键嘅武器俾你啊嘛， 收咗先， 系啊，收咗先算 啦。 如果钱唔等使嘅话，咪收咗先算咯。 100万啫嘛， 唔系就喺无端端俾佢，即系哇！佢突然的起心肝发威咁啊，大剂啦，即系惊呢样嘢啫。 即系唔知佢系咪一个绝杀嘅武器嚟噶嘛？将会系变成，所以有多元钱嘅又唔自在嘅，咁啊收咗先算啦，起码唔使。即係俾人哋攞咗嘅話，分分鐘改造成功嘅話，咁啊威脅翻自己啊嘛，啱唔啱 咁都係，咁我好期望就係拜林幾時出嚟 Indiana 打第一場波，係啦，咁啊佢我其實都唔明佢其實即係已經有兩個即係正副 center 咧，其實 Pisa 已經好穩腳噶啦嘛，咁啊拜林出嚟究竟即係之後？擺佢做咩位或者點樣？個位置個位置係點樣打咧？咁我 前場都幾夠人咯 ，Pacers 仲有 David West 噶，都應該都幾夠。 會唔會打個雙塔咁樣？佢搭住 Hubert 咁樣咧？ 佢打雙塔啊，真係覺得問啲啦，即係佢打雙塔咪就好似 Archer 加後活咁樣嘅作用。 但係嗰陣時你唔好唔記得喎，佢同阿卡蘇都係叫打個雙塔嘅喎，都嗰陣時係 O K。 卡蘇咁易夾 遠距離嘅射波能力㗎嘛，但係 呢個怪係要執到佢，鬥喺個籃底執到籃啦，攬爆為止。 加數喺灰熊嗰陣時打開都係打大前鋒位嘅，咁但係希活同埋拜能兩個都打開聲。下位即系两个摆埋一齐咧，系一个悲剧嚟，我觉得系。即系如果同时上场嘅话 ，Hubert 嘅进攻犯数实在太过拙劣啦，对我嚟讲系咯。 尤其是佢呢近况好似又唔系太好添啦。 系啊， 呢个 Pacer 其实 Hubert 啊，或者系 Paul George 咁样。但系呢队波就够在嗰个板凳吓、都叫顶得住，只不过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聰明嘅 move 咯，就係截咗其他人户先嚇，等你熱火唔好諗啦，唔使諗啦，我要埋。 其實我哋幾集都講 啦，我 哋 係 要 啊嘛。嗰陣時我都，因為其實我嗰陣時都諗講下啫嘛，真係要買，我覺得係 因為邊個舊年係教訓啊嘛，放咗隻起咗一個嚟，佢諗住，唉，我唔用嘅都坐下先啦，原來咁抵100万啫嘛。坐下咯， 一百万真系系啊，100万真系抵到烂，搵人执下嘢，攞下波鞋或者打完波执嘢拎嘢 OK 我觉得系。 搵到够大嚿嘅彩。 但我觉得拜仁系会咧叫我执波鞋捞对波鞋抌你先嗰啲人。 咁唔紧要，有25000再罚。 系啦， 好咁，但系讲下拜仁即系讲开拜仁咧，讲一讲佢之前咧，即系嗰队波。就係呢個騎士，騎士啱啱咧，其實呢個禮拜咧就有一場咧，即係經典大賽，就即係輸俾 Lakers 嗰場。係啊，阿 David， 你身為 Lakers 嘅球迷，你可唔可以講講嗰場波究竟係咩事咧？ 我對 Lakers 嘅表現係引以為傲啊！因為真係因為嗰場波係好騎呢，因為相剩五個六犯離場嘅嗰個中鋒Sacred 咧，佢都要再。六犯都要繼續打啦，因為要五個 five on five 啊嘛。咁我覺得對佢哋表現絕對係 超曬水準， 非常之 真係超水準。佢而家已經打到一啲，即係老實講，我都唔知之前都佢啲後備嗰啲重色啊，而家嗰啲球員咧，我唔知佢邊度揾出嚟嗰啲球員係即係。 之前已經在 D League 那裡已經炒了球員出來的了。 還有 Lakers 現在打得挺好啊， back to back wins 現在他作客連續兩場上場對騎士，今天又對 Sixers 又贏了。喂， Sixers 隔離對 full team 的，你對即 Lakers 坦白說傷就傷這樣都很有交代了，是吧？是啊，我覺得 OK 喎、啊、Lakers 猛拳贏 了這波。是啊， Nash 又路易尼煙怎樣 掂啊， 掂啊！ 但我其實就對於嗰條例咧，即係嗰條例突然咁走出嚟，因為 NBA 好似話史上都未用過嗰條例嘅，係啊， 會用過用過一次， 用 過 一次， 用過一次， 有一次係咁快嘅，嗰陣時佢仲慘過湖人嘅，佢咧開場嗰時得六個人嘅啫，即係傷啊傷咩，開場得六個人嘅，打正最尾四個人打對方五個人，但係都贏咗。系啦，今快嗰阵。 原来呢条例系有刺激球队嘅作用，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唔知呢条球例有啲古怪啊，好似你咁话斋，嗰场波佢出六个人嘅，咁样老实讲，基本上佢系走出嚟搏打搏打啊，两六个人咧都敢死嘅。 唔系，同埋嗰场咧对骑士嗰场最好笑咧就系、是、咧，本来 Nash 嗰场咧就。休息嘅，因為之前對邊隊復出嗰場唔知對邊隊咧，就打完之後咧，第二日咧就諗住休息嘅。但係佢見到唔對路，好似即係唔夠人用，傷又傷，犯又犯咁樣咧，諗住翻出嚟場邊，諗住換曬衫上埋陣嘅，真係後屘就俾個後備中鋒啊 Sacred 繼續係咯，六犯都繼續上打埋佢咯。 我覺得。即係都奇怪，因為我覺得咧，係咪可以利用呢條例咧，喺策略性上面咧，即係諗下咧，因為佢嗰日 好難用喎呢條， 佢有八個球，即係其實佢咧嗰日嘅 roster 有八個球員噶嘛，咁、有五個即係正選，後屘中間咧有兩個阿 Young 同埋阿係咪 Kamen 啊 Mix 都好似傷埋 Mix 啦 Young 傷咗，係 咯， 跟住佢話冇得換，所以先搞到喂要搞到咧就即係。佢就算六犯都唔需要離場， 阿 Kamen 都六犯嘅 Kamen 係啦，就變咗一個 technical foul 啫。咁但係，咦？我心諗其實咁樣係咪可以即係用呢條橋啊？第日我打 payoff 嘅時候，喂，譬如 let's say 熱火隊咁樣，打打下喂阿 LeBron 嗰啲喂有 foul trouble 喎、啊、咁樣，咁我叫後面。不過我諗下，應該如果喺場上面嗌得傷唔出翻嚟嗰啲球員咧，係咪都應該即刻要擺入去佢嗰個傷悲名單度，就起碼要傷三日，即係三場打得嘅。咁我諗咁樣先可以即係防止啲人濫用呢條例喎、啊。如果唔係，大佬我見細息唔對、啊，我幾兩個主將啫，譬如阿威同埋 LBJ 都 full trouble 喎、啊，咁樣我叫後面嗰啲全部傷曬，跟住咧就 keep 佢哋喺場裏面，就算我當防守啊，即係要就住，起碼我仲有個進攻啊嘛。咁我聽到嗰條例咧係咁樣，我只有個咁嘅奇想啫。但係我諗下應該係唔得嘅。如果你之後你話喺場上傷咗球員咧，應該佢下一場唔會俾你出嘅。 唔出得嘅。 係啊，唔出得嘅。咁如果係咁咧，你就太即係去到 playoff 就冇可能用到呢啲 條件。或者 啊，系咯 ，Game Seven 用 OK 喎，系啊 ，Game Seven 或者翻头 Game Seven 真系必须嘅时候用呢条屎桥系 OK 喎，大佬，我觉得有啲咁嘅古怪嘢啊。咁啊，呢场波之后咧，就其实咧就牵连咗一样嘢发生咗嘅，就系骑士队咧嗰个 GM 咧就俾人炒鬼咗。 哇！你今日 Wilson 你呢一个咧？逐步咁样讲得非常之好，系啊，好 dramatic 嘅，好顺。 多谢你啊。咁啊，骑士队又炒咗佢哋嘅 GM 啦，嗰个叫Chris Grant 系啦。咁其实条友仔咧，原来咧就话说咧，佢喺勒邦走咗之后咧，就谂住将队波重组啊，点嘅。但喺勒邦走咗之后咧，原来咧对成队骑士队到今日咧，佢话嗰个得胜率咧，其实系得。到 28% 嘅啫，咁啊，我老細其實睇呢條仔好唔順眼嘅啦，因為咧佢除咗話喺即係你聽到其實騎士隊不斷今年都有新聞啦嚇，好多即係唔係正面嘅新聞嚟嘅，譬如好簡單就佢哋抽中嘅狀元啦，你知係 啊， 你阿 CK 講過啦，佢 阿賓尼特啦， 專抽狀元啊嘛，佢呢隊波係好多狀元喺手噶嘛，係 啊， 係啊，但係抽翻嚟抽身啲嘢翻嚟咧， 都幾好手氣喎呢隊波，其實都 唔係啊，佢靠老細個仔嘅其實。因為老細個仔咧，其實不得不説咧，老細阿 Gilbert 咧，其實佢個仔咧係有啲特殊嘅疾病嘅。咁你知NBA 嗰啲抽籤嗰啲好講運氣嗰啲咧，佢哋成日都會揀一個即係 lucky 嘅人出嚟，因為你覺得哇呢、這個人咁大嘅傷患出到嚟，跟住就靠個抽。其實 系啦，其实佢几个状元都系佢抽翻嚟噶。 咦？佢嗰啲唔系病，系特殊能力。唔系， 嗰啲好奇怪嗰啲咧，即系譬如边个抽一抽，抽到好彩咧，下次又请佢出嚟抽噶啦。 哦，即系 揾 下 盲工诊睇 相 啦。系啊，即系 真系啊！即系佢除咗即系佢个仔系有啲咁嘅超乎常人能力，就系专抽呢个第一位嘅。O K， 但系。就係咁即係除此以外啦，但係抽身你抽咗第一位即係揀嘅時候呢就佢哋揀㗎嘛。你揀身啲好嘢啦，好明顯係。咁已經老細呢就即係除咗阿 K 亞榮之外呢，其余佢抽身嘅都真係禮計啦。咁已經睇佢唔順眼㗎啦。兼且呢個更衣室啦，裡面嘅秩序又唔好啦。 唔係，我覺得佢抽得最錯嘅嘢呢就抽咗阿 Mike Brown 返嚟囉。 係啦，即係我覺得。加上 Mike Brown 呢，佢又即係一路都撐住阿 Mike Brown 呢，即係即係其實個更衣室裡面嘅秩序呢就好靠個 coach 呢去維持嘅，就唔會係個 GM 㗎。但係問題係你係學你話齋，你好整唔整整個咪班翻嚟咧？ 大家湖人都見到佢啲實力幾強噶啦，都仲要請佢翻嚟。 係啦， 唔係可能佢咪嗰陣時， 即係我不斷都強調過，當年咧騎士攞咁好成績咧，真係因為LeBron James，唔係因為 Mike Brown 噶。 絕對唔係，都基本上嗰陣時佢嗰個位係唔需要做嘢噶嘛。 係啊，佢擺喺度。 你嗰場波係你 佢最佳教練呃翻嚟。 我就好離譜，就係俾個最佳教練佢咯。嗰陣時候咁離曬譜，基本上唔使佢教咯。我走落去都識教，掉波俾你哋四個人就幫阿立邦開路，或者你即係拉開其他球員就 OK 噶啦。 呢啲嘢咧個功勞咧就唔可以抹殺啦。咁佢都要出聲話，全部交曬俾佢咁樣噶嘛。嗱呢一就係啦， 佢要決定一個功 勞。佢有聲出啦，詹姆斯話得唔使交俾我得噶啦，你坐喺度噏頭。 唔係，佢會問嘅。你個狀態好唔好？好嘛，得，全部交曬佢，得啦。 唔係唔係，呢個大爺大爺，今日你中唔中意射波啊？係 啦，我驚啦，交俾佢。 唔係，要服侍下LeBron James 嘅。 係啊，咁再加上咧，佢頭先講開點解講開呢隊波咧，就係簽埋拜林嗰啲咧，簽翻嚟仲要都唔知點解啊，就要打半季又話佢唔掂當，又成日要將 wave 咗佢，咁你終於搞到隊波啊係。即係起唔到啊！喺東岸咁弱嘅環境上面咧，佢都仲要係做即係下。 今年呢度諗住係即係萬眾期待上位㗎啦嘛！呢一隊騎士 都講咗好多年㗎啦。 係咯， 係啊！我話你咁樣嘅樣咧，你點樣仲可以叫阿勒波恩下年翻嚟咧？嚇咁啊！我即係而家咧，佢炒咗啦。你咪話有啲人選咧，佢話想請翻嚟， 佢本身想請咧就係阿 TNT 嘅。港波佬啦 ，Kenny Smith 啦， 即係 唔係？但我覺得佢 OK 嘅，我覺得個 Kenny Smith 即係講解上面都 OK 嘅啫嘛。 係啊，係啦，同埋佢 即可能到時唔得咧，咁咪好似阿 Pat Riley 咁，即係阿萊利咁啦。本身做教經理嘅唔得嘅話，咪落翻嚟教波咯。咁我覺得佢。我覺得佢隨時好都搞得好過 Mike Brown 咯。 哦，咁樣會有說服力啲咯，咁樣係咯。因為個問題係你知道嗰個球隊嘅運作先啊嘛。咁起碼個老細同你拍咗咁耐嘅，即係會有啲即係大家有啲共識先咯，即係唔會話太過嘈喧巴閉咯，咁樣呢個會鎮得住場嘅咁樣好。 就而家系咪话阿 Phil Jackson 都 有系啦？寻日咧，即系前日之前咧，都净系话请阿 Kenny Smith 翻嚟系候选人啫。今日咧无端端多咗五六个候选人，但系我印象都比较深刻嘅就系 Phil Jackson 咯。唔系真系好乱嘅而家， 啲风吹得好大。 系唔系？其实而家成个骑士咧，就算成支球队都好乱嘅，即系。我之前睇個報道就話，其實騎士隊入面呢而家有一個主教練啦，七個助教，跟住呢七個助教呢同唔同嘅球員 contact， 即係講完啲戰術之後呢，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即係啲助教之間傳達技係互相即係 conflict 咗囉，咁所以就搞到成支球隊好亂呢，完全係冇一個想打波嘅意志啦， 即係連個系統都出現咗問題囉，即係佢唔單止係個球員落場個心態啊，個戰術個問題啦，連佢哋後面嗰個 coach 個溝通嘅技巧，那個系統都出現問題啊！ 即係而家係連曼聯都不如囉。 哇！你咁樣講， 啱曬佢口味啊！ 啱曬你口味啦，下集傳個波俾你。 講呢啲真係好啊！咁啊，喂，呢隊波睇下就邊個上場咧？其實咧，其中一個任務啦，就睇下下半年可以執翻隊波啦。第二個任務咧就係、是、下年究竟佢可以即係、就是、簽翻一啲咩球員？ 咦？唔係喎，有一個隱憂喎，呢隊波。 就是可能艾榮唔續約㗎喎。 其實呢個亦都其中一個好緊要佢嘅任務呢，就是一定要去留返呢個 All-Star 嘅球員。 如果唔 係 俾 Lakers 拉埋 嫁俾佢啦。 呢個咦，我相信對於佢嚟講呢，唔係價錢嘅問題呢。如果對阿 K.R. 艾榮講，我佢係一定會睇下對波究竟你有啲咩人入嚟同我配合，咁覺得整唔整得打落去囉。 喂，呢個要老細出馬㗎喇喎，呢樣嘢就真係要老細。 所以其實呢個 GM 嚟呢就其實 嗰 個責任好大呀，所以係即係騎士能唔能夠即係叫復活呢，即係唔使 話。我覺得真係可以考慮請 Phil Jackson 返嚟嘅，因為佢 你講先。 即係我覺得 Phil Jackson 呢之前一直想喺湖人證明呢，其實湖人嗰時想請 Phil Jackson 出嚟，但係佢話嗱，我就唔做教練㗎喇，要做就做經理嘅，或者總裁嗰啲位嘅。咁如果俾騎士俾個總經理個位或者總裁位嘅 Phil Jackson 做，哇，跟住佢又可以立心一下，即係證明到自己嘅能力，咁就 show 俾阿湖人睇，咁就正啦呢下。 哇，但係我覺得請得佢嚟都啲價錢都 價錢都好高嚇， 好高。同埋阿 Phil Jackson 唔後生㗎喇喎，佢做唔到幾耐㗎喎。 起碼佢我會相信 Phil Jackson 嘅眼光，執啲新秀都唔會執到咁樣咯。係咯，起碼呢一樣。 咁我係今年個太廢。 其實真係唔緊要，你可以撐到兩三年、三四年啫。 即係叫 set up 好啦，係啦 ，set 對波 set 翻好啦，咁俾第二個帶流去仲好啲。 係啦。 咁另外，呢個騎士隊唔講啦。喂，仲有少嘢咧，就係話阿拿樹咧翻翻出嚟咧，我係想同阿爹講咧，就佢40歲啦，係咪今日啊？ 好似係今日 係啦，咁啊40歲啦，咁啊出嚟咧，喂 OK 喎， 我覺得 OK 啊。 OK 喎，即係其實我之前都話佢湖人哇，大家都即係好惡言啦，話同阿拿樹仲要簽咗三年每年900萬嘅約呢。其實我話如果拿樹健康呢，打住呢個咁嘅表現呢，其實係值嘅對波。但係我就覺得冇信心呢，佢會 keep 到成季。 其實佢而家都唔會俾佢約場打啦，都係有 back to back 都係會打一場，第二場都照收埋咁樣㗎啦。不過我覺得佢而家咁樣對培育，即係佢而家湖人後生啲後衛呢係好有幫助。 但係而家培育嗰啲都傷曬，你想培育 佢而家培育出嚟嗰啲呢，下個季又走㗎喇，即係好似阿 Marshall 嗰啲呢 Marshall 啦， 係 Marshall 嗰啲其實都係短工嚟㗎，即係穿一年下年都唔知道會唔會喺度嘅。 真係我諗佢，因為佢簽嗰班球員呢，又的而且確老實講，我覺得去二即係好二三線啊。如果我諗 LA 你話簽返佢哋都會留嘅，你唔係亦都唔需要好多錢。但係問題係，即係我覺得係要睇下湖人自己想點，因為佢唔係擔心佢簽唔返呢度嗰啲球員，佢最大嘅擔心就係想可以簽到一啲咩巨星嘅球員過嚟。 同埋佢呢一隊湖人，我覺得即係可能同你哋話齋，可能大部分人都唔會留隊㗎喇，即係出年都咁，所以係囉。 睇 下點樣犧牲囉，呢樣真 係。即係睇下 我哋之前計過條數，佢哋都係。 同埋呢個拿樹究竟下年仲會唔會打呢，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問題。不過我自己就好開心睇返拿樹走一出 嚟， 佢有個 highlight 對76人隊，即係一個 crossover 過咗阿 Evan Turner 得咗一個上籃，即係大家仲話嘩40歲仲即係 Evan Turner 仲即係當打㗎嘛，但你有搞錯，你比如40歲嘅老嘢一個 crossover 跟住過咗仲上籃喎，即係嗰下有啲咁嘅 highlight 你見佢仲保持到我覺得佢唔似一個40歲嘅球員咯，咁希望佢 keep 到健康啲。但係老實講，你如果對湖人一陣仲係得個6、7個球員出嚟打下咧，我下一個傷都係佢噶啦，我話。 希望係咯，希望鏡錫住咁用佢咯，希望可以。 希望咯，咁其實今日咧最主要即係。我哋上半集咧就叫做round up 下上個禮拜有啲咩新聞啦。下半段咧，我哋最主要咧就係想講翻咧嚟緊個 All Star 嘅，咁啊好多嘢講。咁我哋一陣單翻嚟咧就再同大家傾啦。 轉頭見。